相知，偏偏看中了我，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，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，你的微博里面老妹很多，原来我也只是其中一个，万分难过问你为什么，难道痴情的我不够热火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美女又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得心如血滴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，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掉走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彻底忘记，痴情的我不够热火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美女又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如血滴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，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掉走，恨你恨到彻底忘记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美女又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如血滴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，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良心